by. Whenever you're in trouble, won't you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Whoa. 欢迎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美国著名黑人男歌手班伊金的代表作《伴我同行》。这首歌曲也是同名电影的开场曲。电影讲述了四个孩子的冒险之旅，在俄勒冈的平原里跳动着男孩们的青春。而电影《汉纳蒙塔娜》则是在田纳西的平原展开的故事。这并不是一部出彩的电影，但是影片的背景确实是让人非常的向往。西部牛仔的爱情在民谣的氛围里也显得十分动情。 I set out on a narrow way many years ago, hoping I would find true love along the broken road, but I got lost a time or two, wiped my brow and kept pushing through. I couldn't see howevery sign pointed straight to you. Every long, long string led me to where you are. Others who broke my heart, they were like northern stars pointing me on my way into your love.That God bless the broken road and let me stray to you. Yes, it did. I think about the years I spent just passing through. I'd like to have the time I've lost and give it back to you. Oh, but you just smile and take my hand. You've been there, you understand. It's all part of a grander plan that is coming true. Every long, long string led me to where you are. Others who broke my heart, they were like no.That God bless the broken road that led me straight to you. Yeah. Now I'm just a road.That God bless the broken road that led me straight to you. That God bless the broken road that led me straight to you. 骑士将镜头对准了毛利人，在部落生活与现代文化的碰撞当中上演了一段动人的故事。新西兰的乡村风光为这个温情的故事做了最好的铺垫。澳大利亚女音乐人丽莎·吉拉德制作了全片的原声带，有鲸鱼的时候就出现她的音乐。在下面的这段音乐的最后是电影里毛利人平静的声音。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配乐来自电影《漫长的婚约》，展现了巴黎乡镇的闲情逸致、宠辱不惊，可以说是法国文化的最好注解。影片美到每一个画面真的都可以让人如痴如醉。那下面的这个原声带呢，来自电影《浓情巧克力》。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南部的勃良地，德普在这个香槟之地是谈情说爱啊。这里呢也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区，浪漫的田园，空气当中都充满着爱情的味道。 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

上面这首是小柯的《轻轻的放下》，这是电影《心花怒放》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部中式的公路电影，在天门山、丽江、大理等地的小镇都进行了采景，景色和电影剧情都非常的值得观看。那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呢，是《非诚勿扰》当中的插曲啊，是电影《非诚勿扰》啊，一定要记好了，由尚雯婕翻唱的《亲密爱人》。这部电影播出的时候呢，在片中美景的映衬之下，杭州西溪湿地变得是名声大振。好了，在这首歌曲当中，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想去看一看电影当中的美丽景色。伴随这首歌，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最心烦的示范，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